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again. Glad 是 G-L-A-D. 高兴的，前面是那 I am.我很高兴 I am glad I am 不需要说出来 To see you again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看到你 See you 就是看到你或是你们 Again 呢是再一次 A-G-A-I-N A-G-A-I-N 所以以后我会打招呼我慢慢会告诉你我怎么打招呼I'm Peter Lai 现在我就可以讲 I'm Peter Lai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听到我的时候上网络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没有见到面嘛因为你是只听到声音所以这个时候 This is Peter Lai 我是 Peter Lai 讲完之后就 I'm Peter Lai 就可以了 Glad to see you again Glad to see you again 跟大家再次见面很高兴来我们在讲课文内容今天要讲的是一月到十二月怎么个念法在念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容易糊涂的东西还记得吗今天星期几英文怎么说要用 day 那个字 What day is it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今天星期四 It's Thursday 后头那个 today 可以不需要说了 It's Thursday It's Monday 今天是星期一等等来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几号啊 What's today's date 那个要用 date 日期 What's today's date 今天的日期是什么What's 就等于 What is 的缩写什么是 Today's 今天的 date 日期就今天几号 What's today's date 今天是七月十二号我随便说 It's July the 12th It's July the 12th 所以这种叙述词那么一定要搞清楚 First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等等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得很熟。可是我们今天呢 ,Lesson 15, 第十五课我们要记到的是一月到十二月的说法。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整个三年都记不起来。现在短短的这几天你就想把它记起来有没有可能有待会我会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但先跟着我来念一下一月叫做 January January January 念快 January J-A-N-U-A-R-Y January快的时候 January January 二月 February February F-E-B-R-U 念成 February February February February 念得很快 February February 二月三月 March, M-A-R-C-H, March, 三月，四月 April, April, A-P-R-I-L, April, 因为有个 L 结尾，所以那个哦，舌尖要抵上去， April, April,像念欧洲的欧跟是舌尖是抵上去的 April April 五月最好记了 May May May May 五月六月呢 June June J-U-N-E 这也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June May 也是女孩子的名字啊好 J-U-N-E 七月是 July J-U-L-Y July July July 八月 August August A-U-G-U-S-T 念成 August August August August然后九月的时候 September September S-E-P 念成 Sep T-E-M 念成 Tem B-E-R 念成 Ber September September September 十月 October O-C-T-O-B-E-R OctoberOctober 十一月 November November 是 N-O-V-E-M-B-E-R November November 十二月 December December D-E-C-E-M-B-E-R DecemberBer. 哇塞那么多东西让我想起来我在初中接触这个第一次接触这些字眼的时候老师念完就马上叫我们来念我们站起来每个人都发抖因为那时候老师都要打的不会就去忙着用这个主编呢就打了下来后来我还是比较聪明一点我回去研究一研究之后呢我很快就会背下来了现在我把这秘诀教给大家听好哦一月叫做真农一月真农一月 January 真农一月像不像有一点像真农一月就在一月的时候把真农准备好因为二月通常就是阴历的正月就开始了要蒸年糕了真农一月叫做一月叫 January January 你把它记成真农一月二月的时候 February February February February 那怎么记呢快补二月到了二月的时候赶紧进补快点补吃年糕啦吃腊肠啦吃腊肉啦快补二月真农一月快补二月三月就好记了 March 莫吃因为你快补二月吃得饱饱的到了三月的时候莫吃 March 就不要吃了四月即使没有吃东西 April 四月叫 April 你怎么记呢也饿不了因为你三月呢吃的太多二月吃的太多所以到三月就 March 莫吃不要吃了四月饿不了没关系饿不了 April 你看真农一月快补二月莫吃饿不了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你看 这四个就记起来了。那五月的时候，梅雨季就到来啦。May， 五月梅雨季，就这样记。May。那五月那个梅雨季一下就下一整个月，没办法到外头工作，也没办法种田，人就怎么样了？六月穷了 ，June。六月穷了，就是 June。好，没关系，那再等一下嘛，七月怎么样就来了 ，July， 七月 ，July， 七月就来了。八月的时候，哇，还没吃东西，饿个死了，饿个死了，就是 August， 就饿的人要死掉的样子 ，August 了 ，August。好，九月的时候，哇，每个人呢都想要吃东西，都想要填饱，谁不填饱啊？谁不把肚子要想填饱啊？每个人都想把肚子填饱，谁不填饱 ？September， 你就把记起来。十月之后呢，真的是饿过头了 ，October， 饿过头了。这饿得受不了 October 好，十一月的时候还好呢，救济中心开了一辆车过来了，他就大叫了，诸位，你们好久没吃东西啦，好，拿碗盘，拿碗盘来 November， 拿碗盘。好，拿碗盘，大家就全部就拿碗盘呢，就是十一月的 November。十二月的时候干什么呢？接着呢，救济中心用了广播器，就这样说：地上盘，把这个盘子递上来，我要装菜了。December， 就大家终于有东西吃了。这样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一月到 December 十二月记起来了。来，我们先不用那个标准的英文来念，真农一月，快补二月，莫吃，饿不了，梅雨季来了，人就穷了，接着七月就来了，然后呢，八月饿个死了。九月谁不想填饱肚子啊 ？September。十月饿过头了 ，October。十一月救济中心拿着广播器，开着车子，救济品到了，来拿碗盘 ，November。拿碗盘 ，November。然后地上盘 ，December， 十二月 ，December， 好，地上盘，把盘子呢递上来，地上盘，我给你呢好好的装菜等等。你看，我就用这样一个方法，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哪一位同学，老师就这样讲，可以把一月到十二月把它背熟的，有没有？我马上举手。好，他说 Peter， 你试试看，我就试了，他说如果一次能够背完的话，老师送你一本书，叫《1001夜》。好，这是阿拉伯的故事，这样的，这个我很喜欢那本书，到现在还保存着。我就开始讲，首先讲的是真农一夜 January，快补二月 ，February， 莫吃 ，March， 饿不了 ，April， 梅雨季来了 ，May， 人穷了 ，June， 七月就来了 ，July， 饿个死了 ，August， 八月了， 谁不填饱啊 ？September， 饿过头了。October， 拿碗盘 ，November， 地上盘 ，December。哇，那个老师马上呢就鼓掌，同学跟着都鼓掌。哇，我好得意，当场送我《1001夜》这本书，我就保留到现在啊。每次我都会拿这个书啊炫耀给孙子看，你看爷爷厉不厉害。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讲，我讲谐音，你讲呢正确的英文。真农一月 January， 快补二月 February， 莫吃March， 饿不了 April， 梅雨季来了 May， 人穷了 June， 七月就来了 July， August 了 August， 谁不填饱 September， 饿过头了 October， 拿碗盘November， 地上盘 December， 哇塞，全都记下来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随便就可以讲，哎，复习一下，今天是几号啊 ？What's today's date？ 或者是 What date is today？ 你马上讲，今天是3月25号 ，It's March the 25th。It's March the 25th， 3月25号。今天是3月1号 ，It's March the 1st。今天是12月2号 ，It's December the 2nd。所以将来要好好的苦练，把这些序数词、基数词、月份都搞清楚。那你就说了，老师，我记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天，我也很难记耶，是不是跟年纪大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也用一些谐音来讲帮忙。礼拜一是忙的，叫 Monday， 好，礼拜一是忙的，礼拜一我们的确是很忙的，忙的你就记着叫 Monday。礼拜二是愁死的，为什么？好多工作做不完，心好愁啊，愁死的，叫 Tuesday。而礼拜三呢是，哎呀，工作丢掉，玩死的，到外头去玩吧，要玩死掉 ，Wednesday。啊 ，Wednesday。礼拜四呢 ，Thursday。啊。Thursday， 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随便乱想一个音叫 Thursday， 好，这蛇死的，就舌头死掉了，吃不下饭了这样子。礼拜五呢，乱搞了，胡来的，胡来的 ，Friday， 你这样做事情，当然呢，你要小心，老板会杀头的，所以礼拜六。Saturday， 杀头的。礼拜天还好呢，一个人在家，好爽啊，爽的。Sunday， 你什么事都可以不要做。Sunday， 礼拜一忙的 ，Monday， 礼拜二愁死的，心里好愁啊 ，Tuesday， 礼拜三算了，把工作全部丢掉，到外头玩。Wednesday， 玩死的。礼拜六，舌头讲话讲太多了。Thursday， 舌头死了，舌死的。Thursday， 礼拜五乱七八糟乱做事。Friday， 胡来的。Friday， 礼拜六，老板一看你这样做事，杀头的。Saturday， 把你的脑袋子，他就拿着菜刀，杀头的。Saturday。礼拜天还好，一切都过了， 爽的，在家里面可以睡觉了，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爽啊 Sunday 爽的。当然要用正确的发音，你不能讲 Monday， 这样的就像四川人讲话，今天是 Monday、啊、It's Monday today。 你讲江华的话，外国人觉得好奇怪哦，所以你还是要讲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Sunday， 爽不爽啊？爽的话，大家说一声 Sunday， 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Keep running to your arms, keep longing for your kiss, keep wanting you, keep wanting keep wanting you, keep wanting. I keep running to your arms, keep longing for your kiss. Keep running to your arms, keep longing for your kiss. I keep wanting you, keep wanting. I keep wanting you.